如果中環嗰邊咧，即係中環灣仔嗰邊海岸咧，其實係冇尖沙咀咁多人喎。 哦，都係嘅。 如果你嘅選擇係喺嗰頭咧，咁都 OK 喎，應該。 我諗我哋嗰度應該係十點先開始餅棚嘅。咁當然其實嗰陣時八點九喺嗰度食三粒鐘嘅風咧，即係真 係。同埋咧，其實我有少少唔明㗎嗱。如果你係一個攝影發燒友，你係影開煙花嘅，我明點解你晨早會喺嗰度霸位同埋 set 機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有好多人咧，我曾經。一度怀疑，咦？呢、這个除夕倒数嘅烟花会唔会八点钟率先发放咧？ 哦、 因为佢哋 好似年初二咁样啦嘛。 系啊，佢哋系好早已经系去到现场咧，即系早到嗰、那个状态系，我就会谂啦。如果你入咗去嗰个叫做比较前列嗰啲地方， 哦、你出唔翻嚟噶嘛？系啊。 咁如果你要去厕所咁点算啊？ 哦，咁有周时都有嘅。 系啦、 啊，咁大家咪。搵人帮人霸住个位啊！ 哦，系噶，所以 但系可能咧，你搞下搞下，或者中间佢你未必可以入得翻去。 咁、哦、啊，咁好似有得有计倾嘅，因为你禁咗佢咧，以我曾经哇讲紧可能即系十几廿年前啦吓，都试过咁样去塞入去湾仔海旁嘅最前线度睇嘅。咁其实咧。即都會有呢啲通融嘅，即係譬如你要去啊，譬如你去會展去翻個廁所，咁其實咧現場嘅一啲我唔知嗰啲維持秩序嗰啲係咩單位嘅人啦， 民安隊啦， 唔知邊啲啦，咁總之佢都會。但系话俾你知，我得你放行俾你入翻去咁样样嘅，咁同埋你因为好似去睇演唱会一样啊，咁你行出嚟嗰下咧，你弱弱都点到下相噶嘛，即系唔系话诶我 佢会吸个印喺你手， 打个招呼绑绑条手带度， 用个纸 俾个 纸一纸， 有冇 Q 码曲啊咁样样，咁啊因为几粒钟嘅关系咧，咁你少不免都要搞下呢啲即系人有三急嘅事件噶嘛，咁通常都会放行嘅。 其实系几我几佩服噶，即系因为你咁早已经去到，其实你嗰一昼嘅时间咧。嘥晒， 就系即系 呢个系除咗睇烟花之外，睇日出都系噶。即系我谂，因为小弟都有啲朋友系今年有 keep 住睇一月一号嘅日出啦。咁我呢两年就因为， 但系你上山啊嘛，因为讲紧， 但系上山其实如果嗱，当然如果你唔系去一啲热门嘅一啲日出嘅景点啊，即系例如可能即系渔涌嘅拍架山，你唔系热门嘅景点，可能你七点钟日出咧，你六点三四上去咧，都仲可以霸到一啲叫做比较好嘅观景位置。但如果你例如可能系西贡啊。东龙岛啊，或者系凤凰山啊、大东山一啲叫做绝佳嘅一啲睇日出景点嘅话咧，其实你前一晚要上定去噶啦，即系你十二点。即系你倒数可能从上面要倒数噶啦， 但系你扎营噶嘛，你上到去你 未必扎营，有啲地方唔容许你扎营嘅，咁、 哦、 所以可能佢哋就真系自己孭个睡袋上去，然后可能准备定啲粮食就喺嗰度瞓一晚，然后第二朝起身就要去睇日出。我嗰阵时最早嘅时候就系可能。十一点几就要出发噶啦，所以我有几年嘅呢个叫做 喺外面露宿嘅经验。 唔系十一点钟，所以有几年嘅倒数喺地铁过嘅。 哦， 因为可能一点前要入到大屿山，即系入到东涌站，然后我要预四点前要上到山顶。 系， 咁所以就系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，即系等于大家排队睇烟花，可能都系要早六七个钟上到去噶啦。 系，好啊，咁啊呢啲就系我哋嘅经历啦。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即系琴晚睇烟花好啊，点样倒数嘅经历咧，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嘅。咁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我哋点样旧年我哋播咩歌？ 一月一号。嗰啲阿秋官同埋 Lisa 姐嘛， 嗱、今年就唔播啦， 真系陈，我都放咗我阿爸张相上去。 听锣鼓响一遍，声声送旧年。你看大众多欢畅，个个乐年。欢呼声，歌乐声，响彻凌霄殿。杯杯邀声共欢宴，年年欢乐欢乐年年。我向大家恭祝一句，恭喜发大财。

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 好，阿 N 揀嚟嘅 Monica， 你一个去睇 Kika 应该系啊，可能 系打戏啊，帮B打戏 系 嘛？喂，讲开租碟咧，其实我有好多好多回忆嘅，即系今时今日咧，即系小弟我唔敢讲听好多歌咁，但系咧，即系嗰个广东歌嘅歌库点样嚟咧，就系因为真系喺嗰个租碟铺嗰度。不斷租啊！其實嗰時真乜碟都租 嘅，同埋咧好重要嘅，你去租碟嗰陣咧，佢會有張單 開翻俾你，折落去噶嘛， 幾多錢啊？折翻落， 即係可以租單車咁樣樣嘅。 係啦。 咁當時最大成日令我有糾結嘅狀況就係、是，譬如我而家租咗一隻碟叫王傑咁先算啦，好好聽。我買唔買咗佢好咧？ 但係嗰隻唔係一手喎、 啊。冇錯啦， 係啊， 就係諗呢個問題啦。 係啦。 但係咧，如果我還咗隻碟，然後我又再攞翻嗰個錢去買咧，我又俾貴咗。 冇錯啦。 咁通常係點樣呢？最后都系唔还嘅，我都系买咗。 哦，系啊， 都系买咗，系、啊，除非嗰张纸嘅歌词纸巢咗。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。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hi, Uncle Seal again。咁啊，同大家讲一个字嘅 past tense 同埋 past participle。嘅發音，咁因為咧好多人都讀得麻麻地，就係、是、rise 呢個字 ，r i s e rise 上升 ，rise r i s e 咧第一件事咧個字尾咧其實佢係一個 z 音嚟嘅，就 rise it's rising 上升緊，譬如 the cost of living is rising in Hong Kong， 假設啦，香港嘅生活嘅開支嘅成本咧係上升緊 rising z 音，好啦，佢個 past tense 係 rose r oSE 呢个大家都知啦。第三件事咧就系佢个 past participle， 即系譬如佢 perfect tense 里面 ，the cost of living has risen， I S E N 系读 risen 就唔系读 risen 嘅，千万要留意呢样嘢，因为小数有时都听到。So rise, rose and risen， OK， it has risen by 10%， for example， 即系某某某东西咧系上升咗。10% has risen by 10% of horizon. OK， 大家留意呢个字嘅发音啦。拜拜。各位听众，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，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，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。 请今个星期嘅嘉宾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向海南，好耐冇见啦。 会听歌嘅， 我系会听歌噶，系啊，听好多歌，系啊。 收音机咧， 好多收音机系成日听， 哦， 系啊，所以都真系听住港台大噶， 系、哦、啊，港台呢边嘅， 港台呢边嘅， 即系青春歌曲嗰啲咯， 系啊，嗰啲咩咩小神仙啊，嗰啲咁样样，系、哦、啊，全部都有听噶， 系 啊。 咁你会唔会去到追星嘅境界嘅咧？ 嗱，我自己咧就好怕丑嘅，我就唔敢追星嘅。但又系身边好多朋友啊吓，好中意追星。我系有跟过我个朋友系入过草蜢嘅歌迷。 啊，正啊！ 喂，喂，你讲下先，你呢个迷会， 我有咩做？我有讲翻俾佢哋听噶，我讲翻俾阿志同埋阿杰仔听。我嗰时有入过你哋歌迷会，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系好中意你哋咁样样。有咩做啊？我记得咧，佢哋系会有开演唱会啦，咁系俾 fans 去参加啦。跟住咧系唔知有送翻啲签名俾我哋嘅， 系亲笔签名嚟嘅， 亲笔签名嚟嘅咁样样。咁跟住咧，我记得咧又系有歌唱比赛嘅， 吓、 哦，俾歌迷去参加嘅歌唱比 赛。唱咗草蜢嘅歌啊？ 我又唔記得係唱咩歌喎，係啊，咁都有跟住朋友一齊去參加，有聚會嘅，有聚會。 你有冇生日會㗎？ 生日會啊？